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23集，蛛丝。开林和尚人声鼎沸，薛修义盘腿坐在榻上，搓着花生米吃酒。萧迟也进来时，他赶忙掸袍下来要给萧迟也行礼。萧迟也直接坐在了薛修义对面。陈阳来倒酒，薛修义手指并在双腿侧，不自觉地蹭着袍子擦着手，嘴上说 可以了可以了，侯爷，这酒喝多了伤身。 萧迟也吃了杯，对他笑说 大少讲究，平日在府里也很知养生之道嘛。 略知一二。 薛修义不敢擅自落座，他本就矮小，又对着萧迟也佝偻着身，故而显得更加卑微。 坐，我还得向大少好好请教请教。 萧迟也亲切地说。薛修义屁股挨着榻沿， 哟，请教不敢当的。 萧迟也看他这副模样，与那薛修卓分明是云泥之别，料想薛修卓屈于这样的大哥之下，心有不甘也是情理之中。 近来没见延青大人。 萧迟也饮酒， 听闻他与孔尚书一同忙于查案，委实辛苦。 他也是得了阁老的提拔才能风光。 薛修义不喜薛修卓由来已久，他对这个庶出的兄弟百般刁难，可惜薛修卓一直如同棉花似的，让他每次使力都无功而返。 他是大少的庶弟，按规矩前头入室的人应该是大少，家里怎的反过来了？ 薛修义接了酒不敢不喝，灌下几杯已失了分寸，觉得天旋地转。如今萧迟也问他，他便握着杯子冷哼 他有本事吗？侯爷不知，他打小就惯会钻营，城府很深。他出生那年正逢大雪，修子辈轮到他，本该叫贵，结果有个道士算他命里将遇着个极贵的贵人，再叫这个名字反倒相克。他生母是个极有法子的女人，对我们老爷子百般奉承，硬是给他求到了一个卓字，修德卓能，自唤延青。他命好啊。 薛修义说到此处眼里暗淡，萧迟也便宽慰道， 大少何必与他相争，你乃薛家嫡长子，比他尊贵十分。 他这话正堵在了薛修义的心口，果见薛修义割杯长叹。薛修义已经醉了，胆子也大了些。 侯爷，您是李北王的嫡次子，家中没有庶系威胁，许多事情不知详细。我们这样的最怕家里有个能干的庶弟，他出身世界可硬是踩我一头，在家里在外边哪个不对他交口称赞，这算什么事儿？这叫我如何自处啊？您瞧瞧这八大家还有哪一家是庶子当家，只有我们薛氏出了个薛修卓吗？ 他这般厌恶薛修卓为的是私欲，可是薛家能够起死回生，再度稳坐八大家的席位，靠的正是薛修卓。薛氏如今光是正房子嗣就有百十来个人，这些人都要沾个嫡字，下边还有偏房庶系更是数不胜数。这些爷们儿姐子的婚丧嫁娶、月俸赏银、分宅支出、田庄花销，通通都是在套薛家老本。原先薛老太爷是打算扶稳薛修义，让这嫡长子持家管事，可他不是沉溺修仙问道，就是花钱去捧些徒有虚名的混子骗子的臭脚。正如太后当初所言，薛家混到这一代，家中子弟不郎不秀，除了庶出的薛修卓，已经没有再能入眼的人了。如今薛修卓外任大理寺寺丞，内兼薛家当家，在这几年时间里拽紧了薛氏下滑的势头，堪堪立在世家名席，家里边混吃等死的兄弟多的是，网上还有些伯叔娘舅也整日挖空心思从本家骗钱，他们一边靠着薛修卓吃饭，一边冲他吐口水，背地里蝇营狗苟，骂的就是薛修卓出身太贱。萧迟也对此心知肚明， 他和沈泽川一个想法，就是若非薛修卓立场不明，一直隐在世家背后，他们是惜才爱才，情愿拉拢这个人的。然而全城司的事情是个关键，他使得薛修卓在沈泽川眼里面目模糊，变成了必须提防的人。一个人的城府深到了这个地步，早在一切未曾发生时，就已经埋下了千百条线来做打算。这样的人必然不会轻易被人差使。萧迟也摩挲着酒杯，想到这里说， 人总有运气不顺的时候，大少也不必太过焦心。我看他在阁老孔尚书身边办差办得都很好，平素也不跟人吃酒玩闹，是个本分的。 薛修义立刻激动起来，他酒嗝连续，掩着口鼻缓了片刻，迫不及待地说， 那都是装出来的样子。侯爷，这东龙大街上的双花你知道吧？藕花楼香云房嘛，他薛修卓早在几年以前就从香云房买了批人，藏在府里养着呢。 萧迟也听到香云房，疏忽嗅出什么，他目光一凝，沉声说， 他从香云房买了人？ 薛修已伸出手指， 买了十几个，男孩女孩都是香云房的。 萧迟也沉默许，起身说， 陈阳，你陪着大少，我寻思着姚文玉该到了，去前头迎迎他。 薛修义一听姚文玉的名字，便正襟危坐，连连说好，不敢纠缠。萧迟也一出门就喊道， 古今。 古今从上边落下来，单膝跪地， 二公子， 先前让你查香云房，你就没有查到香云房给薛家卖了十几个人的事情吗？ 古今一愣，没敢抬头，即刻说， 请公子责罚。 湘云在上回行刺案里反戈一击，提供了萧迟也受贿的伪证。这件事蹊跷，湘云为何突然倒戈向世家，其中缘由查到今天也没个头绪。薛修卓绝非好色之徒，他从湘云房买了这么多人回府，一直藏得没有声息，这中间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沈泽川说得不错，即便薛修卓没有沾着任何关系，可从南陵猎场开始，甚至南陵猎场以前，他就已经出现在了每一件事情中。 你当然要罚，你来了去都，酒喝了不少，如今连这双鹰眼也醉瞎了吗？办事不力失职之责当然要重罚，自己去请陈阳赏鞭子。 古今汗都下来了，萧迟也把此事交给他，本就是看中他办事严谨，最擅长搜查，从前他在离北铁骑里担任斥候，没有出过这样的疏漏。萧迟也说的不假，在去都里待久了，他也敢对差事掉以轻心了。 我给你两日时间再去查湘云房卖给薛修卓多少人，这些人叫什么名，籍贯哪里，年龄多大，甚至他们的双亲远戚，全部都要查明白。 萧迟也越过他，寒声说， 再出疏漏，你就不必再在这个位置待了。 古今闷声叩首，随即起身往湘云房去。陈阳得空出来，见萧迟也面色不悦，便说， 主子，薛修义歇下了。 萧迟也回首看了眼里边， 明早打发人送他回去，梅宅有套孤本，明早送他走的时候一并给他。 那都是姚家的藏书，咱们要不要给姚公子打个招呼？ 陈阳提醒道。萧迟也今夜酒喝的不少，却没有任何上头的意思，扔了失手的帕子。 姚文玉把梅宅卖给我，就是铁了心不要了，他一年里多积旅一箱，不稀罕这些。再者，他就算归了都，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这样的宴席他必然不会来，这人不好请。 若非姚公子没有入室，只怕今日也轮不到薛修卓。 萧迟也眉间没有舒展， 宦海沉浮不是做学问，姚文玉未必就能比薛修卓做得更好，这两人有点意思，处处相反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